据南州县基督教广播电台8月4号报道，南州县的光州地方法院决定禁止出版和发行全斗焕逆节全面否定光州大屠杀犯罪的回忆录。回忆录歪曲光州人民起义时一场暴动和叛乱，主张由北方特种部队参与光州事态，否定向起义参加者直升机进行射击、戒严军开炮等事实，因此在南州县社会各界引起强烈的抗议。